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呢，因为这个宅基地的拆迁之后的补偿而引发的纠纷。这个纠纷呢，是发生在一个家庭之间的，双方呢，一个是姑姑，一个是侄女，两个人呢，就因为这个拆迁补偿的款项的问题是大打出手，最终闹上了法庭。那很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呢，都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利益而发生的。利益分配，一方认为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认为你就不应该得到，于是呢，双方啊在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往往会诉诸法律。而在法庭之上，双方往往也是互不相让，甚至会大打出手。最终即便是案件得以了结，但是双方的亲情也很难再维系，甚至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血浓于水的亲情最终会化为泡影呢？这样一类案件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来深思的地方？希望今天的案子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的徐显龙法官。徐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徐法官，您今天呢还是跟大家讲一起也是涉及到这种拆迁的案子啊。而且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姑姑和侄女还这个闹起了很大的矛盾。那您先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跟大家来说一说。 通州区哈有一条路啊，叫路苑北大街。路苑北大街。 路苑北大街。 咱们高速公路呢有一个六环有个口啊，就是路苑北大街出口。那条路啊修路的时候涉及到拆迁占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的政策是什么呢？涉及到农村房屋的，他们有一个地商务补偿和宅基地置换，意思就是说，我把你的这个房子给你占了，怎么办？地商务、宅基地，我会给你补偿款。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对你进行安置，怎么安置呢？我给你再重新置换一块宅基地，重新划一块宅基地给你。 哦哦，是这样， 让你在那边建房子，进行居住使用。 那建房得花钱呢？ 之前有这个宅基地补偿款和地商务补偿款。 那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发生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 大背景下。那您说说那个这个家庭又是个什么样的家情况？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哈。原告是被告的姑姑。然后这案子里面啊还有一个第三人，这个第三人是谁呢？第三人呢，这个咱们被告他的儿子，亲儿子。就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姑姑、侄女 还有侄女的儿子，就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之前的时候啊，咱们之前也讲过，说这个城镇居民到农村去买房， 对， 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有的是借名买，我借农村好朋友亲戚的名我买，有的是共同买。 哦， 你比如说，我跟主持人，您是农村居民，我是城镇居民，说咱俩商量好了，一块买吧，一块签名， 咱一块买这个东西。他咱们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他的姑姑和他侄女俩人一块买了一套农村房屋，就在他们村里。 那谁是城镇居民，谁是农村居民？ 他侄女是城镇居民，他这个姑姑呢，就是咱们这个原告，他是农村居民。 那他们当初也约定好了， 他们当时啊就是签了一个跟别人签了一个农村房的买卖，也没有想到突然之间又拆迁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事儿就来了，拆迁的时候如果你是城镇居民，人家就不可能给你置换宅基地了 啊。对啊， 因为你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对、啊、 这种情况怎么办？顶多就是地商务补偿款，地商务的折价补偿款给你。宅基的区域补偿有可能会给你一部分，主要是还看拆迁的政策和拆迁的方案怎么来定。但是呢安置就是给你置换宅基地不会有这项规定了。因为城镇居民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嘛。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侄女就让他姑姑去签了这份合同。他姑姑是城镇农村居民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姑姑可以想要宅基地置换。当时呢他们签完合同之后呢，签了一份协议。协议怎么约定的呢？地商务补偿款和宅基地的区域补偿款全归这个侄女所有，然后新置换的宅基地俩人一人一半。 哦，那侄女拿的多呀。 因为什么呀？因为据他们说哈，当时这个签合同买房子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姑姑啊本身在自己的村里也有宅基地也有房子，就主要还是为了用他姑姑的那种身份，所以说呢出资还是他侄女出的钱买的这个房子。所以说呢他们之间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约定。签完这个协议哈，签完之后呢俩人还没有什么矛盾。后来吧，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款项的支付的问题，因为毕竟还是他姑姑签的这些合同嘛，拆迁合同啊，补偿合同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款项全打到了他姑姑的个人账户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侄女呢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不好要喽。 哎，突然发现这是一笔巨款呀。 对呀、 不是说原来买房子几万块钱了，上百万。哎呀，所以说这个双方之间产生了矛盾。产生矛盾之后呢，俩人就打官司。最早的时候啊，最早的因为他们之间在我们厅里哈、有三个诉讼。 啊，之前就打过三个诉讼。 不是，最早的是有一个、然后呢这个官司是第二个。这个官司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的时候他侄女就把他诬告了。目的是什么呀？咱们之间签订了一个协议，上面说了啊，这个拆迁补偿款全归我，宅基地也有我的一半。所以说呢他依据那个签订那个份协议，要求他姑姑把那个拆迁补偿款全部给付给他、这个宅基地给他一半。 这是侄女的意见， 侄女之前那个诉讼的起诉的、那个诉讼嘛，因为是这个协议呢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说咱们法院呢就把这个拆迁补偿款啊就判给了他那个侄女所有，让他姑姑在一定时间内给付。但是那个宅基地涉及到一个城镇居民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说呢当时呢就通过市民，他侄女呢就把这个诉给撤了。就把关于这项诉求啊，关于宅基地的这项诉求给撤了。咱们现在这个案件呢是什么呀？是他姑姑起诉他侄女，还有他的这个侄女的儿子。什么原因呢？因为宅基地置换了吧，他这个他姑姑说我要在那边建房子吧，都把这个地基啊都挖了啊，地槽都开了。这种情况下，哎，突然之间他侄女站出来了，说这宅基地有我的一半，你不能在那边建房子。然后他这个侄女的儿子呢也出来阻挠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原告呢就是他姑姑就起诉到法院，以拍房子为由呢起诉咱们法院。就这样的一个情形。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当初这个姑姑想建的话，他这个侄女和侄女的儿子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不让这个姑姑来建呢？ 我们审理的时候有方式，就是他这个侄女的儿子哈，就把一辆车，一辆小轿车直接就扔在那个地方了。这种情况下，人家那个地基开槽啊，就没法进行下去了。所以说这个房子要建就没法建了。就只能停下来。 那这样的话，的确是这个给这个姑姑建房哈、提出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呢，根儿是在于这个侄女认为宅基地应该有我一半。 对， 这样的一个理由是吧？那么咱们在受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哈、因为是排除妨碍的纠纷嘛，是吧？姑姑有她的理由，侄女还有侄女的儿子对这事儿他们怎么看呢？ 他侄女哈和他侄女的儿子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认为哈、这个宅基地有自己一半，所以说呢他不同意建房子。说要建， 咱们就确定清楚，我哪一半，您哪一半， 嗯， 对不对？然后呢，您在您的那一半上建房子，我不会干扰，是这意思。 哦， 意思就是说我还要分着这一地。 但是在之前的诉讼当中，不是已经明确了吗？这个侄女是 当时那个 城镇居民， 当时法官啊给他释明了，说关于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啊，说你们还是找行政机关啊，先进行一下，先解决一下你们关于这宅基地使用权的纠纷，因为咱土地官的话有规定啊，关于土地使用所有权和使用权有争议的，当地的人民政府来解决，乡镇人民政府来解决。 对对对， 有这种有这方面的规定，意思就是说你先去找政府把这个事情解决掉，说这个宅基地是谁的，那就是谁的。 对对， 但是呢，双方都没去，就耽误下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姑姑呢就强行要建房，就受到了阻挠， 但是作为侄女的话，在之前那诉讼当中，他应该也明白法律上的规定啊，也跟他释明了，而且他侄女不是还是您不是说是主动把这一项诉讼请求给撤回来的吗？那他干嘛还在 这 件事情上还纠结？ 这个什么呀？撤回去是因为有法官跟他释明了，所以你这样告的话，肯定说你也知道法律怎么规定的，所以这项诉求呢，你告也是驳回你诉讼请求，还是让你去找政府来解决，就业途径去找政府来解决这个事情嘛，对吧？所以说啊，当时可以主动撤回这个诉讼请求。 咱们继续说这起案件啊，那他们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这起案件当中在于哪里呢？ 双方啊，根儿上还是在宅基地，说这个宅基地使用权到底侄女应不应该享有了宅基地使用权。首先啊，咱确定一下，因为这个宅基地是置换的，带有补偿的性质，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咱得看原来的拆迁方案，原来的拆迁方案是怎么规定的。假如说原来的拆迁方案里面规定了，你城镇居民他农村来买房子的情况下啊，同样也可以获得一块宅基地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把这些手续都给你做好了，这个城镇居民也可以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哦， 主要还是看这个拆迁的方案，到底怎么来定的？咱们通过把这个拆迁方案调来一查看哈，上面呢也说了，城镇居民我不会给你置换宅基地，我只针对农村居民，所以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呢，侄女呢就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那他还为这个事情而纠结啊，不让他姑姑盖房，这就有点没道理。 但是有这种情形啊，因为毕竟咱的判断是从法律上的咱一个判断，但是呢，关于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之前的诉讼当中我们已经释明了，说这个事情你得找行政机关来给你解决，有个决断。在没有决断的情况下，这个宅基地你还是要保持现状，知道吧？你也别建房子了。如果说人家行政机关已经确定了说宅基地使用权就是你姑姑或者侄女的，那你可以建呀，国家也会给你发那个规划许可证，你去建吧，也是允许的呀，对吧？但是呢，在这个宅基地使用权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去建，那就有可能不太合适了。有一个前置的程序在里面， 那就是姑姑的行为也是有些不合适的地方。 对呀，我们当时也问这个他姑姑了，说你这个事情上次法官给你释明了，说去找行政机关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没有， 他说没解决。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说你现在过来起诉告牌坊，那就有可能不合适。你要使用这块地，但是这块地上还有争议，在争议没解决的情况下，你做这些行为，就有可能不合适。 那还是应该先去行政机关把这个争议给解决一下。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案件呢就判决了，对于原告的诉求呢，咱们就是暂不予支持，就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待其这个解决之后呢，可以另行起诉解决。如果说确实解决了，说他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确实是，他过去可以起诉，没问题，再妨碍有违咱们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案子当中，虽说这个侄女她没有权利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呢，这起案件其实姑姑也没有打赢官司。 很多农村的宅基地上啊，咱们这个宅基地使用权人允许你建房子，你可以就可以建房，对不对？你建房在里边居住使用，只要人家这个宅基地使用权人不提出异议来，你是可以的。对吧？不妨碍你占用使用的房屋，对吧？就最后关于产权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那有可能到最后你产生争议之后的一个决断的问题。就是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啊，虽然说刚才我给你分析啊，怎么怎么着，拆迁方案什么的，还有法律规定怎么着，那只是咱们法官的一个分析。至于具体怎么裁判，也确实是应该有相关的行政机关来解决这个事情。解决完毕之后呢，咱们可以依据行政机关所做的这个确权啊、登记或者是证明，去看一下侄女行使这种妨碍行为是不是确实妨碍了人家姑姑的正当权利。如果确实是，告牌坊应该没问题， 哦， 对吧？ 那这时候姑姑其实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确认一下， 首先要确认一下自己对这块置换的宅基地享有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对对，把这个该由行政部门来处理的问题把它给处理好了。 对 啊，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是吧？但是呢，这样的话姑姑和侄女的关系可就会因为这个事情闹得很僵了。 所以说嘛，他们后来又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下面的诉讼。 哦，又打官司了。 又打官司了。 那个诉讼是您了解吗？ 那个诉讼呢也是我承办的啊。他们就涉及到就什么呀，就涉及到就是确认他们之前签的那个协议嘛。 嗯嗯嗯。 之前的时候不是说拆迁补偿款归谁所有，然后那个宅基地使用权一人一半吗？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这个约定的效力问题，关于那个拆迁补偿款的问题，说归谁谁所有，这个就可能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呢，关于宅基地的划分的问题，就有可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执行规定了。这是第三起案件呢，还是姑姑告侄女，他是要什么呀？他要确认之前签订的那份双方之间的约定里面，就跟我刚才陈述那个内容 啊， 说关于这个宅基地的分割这个部分，无效。 他仅去要求确认宅基地分割那一部分无效。 对，首先我刚才也分析了，他侄女拆迁方案里面已经明确了不会给他置换宅基地， 对 啊，然后呢他也是城镇居民，不享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对啊， 肯定这种分割就无效。 那个拆迁补偿款全部给他侄女姑姑没意见是吗？ 因为毕竟这个 一大笔钱呢， 毕竟这个东西哈，毕竟这个东西它是当时的意思自治，你当时签了意思很明确，对吧？只要是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你该给人还得给人家。 那侄女对这个姑姑这个请求，侄女是怎么看呢？这在第三起案件当中， 他当时的意见就是认为这个拆迁的时候，拆迁方案里边啊应该有他的份儿，应该有他的份儿，所以说就是以这个来作为抗辩的意见，答辩的意见来说这个事情。 但其实就是城镇居民， 这是一个硬伤嘛，所以说他怎么都绕不开自己的职工身份，他只能去拆迁方案里面去找证词依据，说拆迁方案里面到底给你城镇居民置换不置换宅基地。如果说置换，那这个有可能会有效，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围绕那个拆迁方案去走，但是那个拆迁方案里找不出合法的依据来。 那个条款是不是就是无效的了？ 那就肯定无效的了。 那姑姑这个官司就打赢了。 这个官司啊，其实这个官司啊，打或者不打啊，我们分析啊，确实是意义不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呀？因为像这种情况，宅基地使用权哈，你就是确认分割是无效的了，但是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啊，说你签协议了，这个宅基地使用权是不是应该你享有？国家会有一个确认啊。国家如果认为没问题，就是你享有，那你就可以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了。他如果现在很多当事人都想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一些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的争议的问题，往往走入了一个误区。 怎么讲？为什么是个误区呢？ 因为什么呀？因为关于这个宅基地，比如说宅基地使用权的登记，这是人家行政机关的一个行政行为，他有权利来确认这块宅基地到底是归谁。 对。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上法院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了，解决不了。人家法律都有明文规定，这个必须都有行政机关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法院能解决的是什么？地上物的一些买卖权属。 你比如说地上物的相邻关系的问题，地上物的归属问题，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地上物的相邻关系问题就往往涉及到宅基地使用范围的问题。 对对，没错。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说他别人家邻居占了自己几厘米地或者几米宽的地，这种情况应该腾退出来。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涉及到一个土地使用范围不明确，怎么办？就有当事人去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反映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啊，就是说在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不明的情况下，关于这个地上物权属的问题也影响地上权属的归属。你毕竟说，就像我刚才给您举的例子里边说，说我允许您在我的宅基地上建房子，最后产生争议了怎么办啊？这个房子到最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房随地走，毕竟地是人家的，对不对？你没有享有这宅基地使用权，这种情况下最后来解决这个产权归属的问题的情况下，肯定是归宅基地使用权人这一方。 那这起案件当中，到最后这个侄女也只是拿到了这个房屋的这个拆迁的补偿款。是吧？那这里面牵扯到这个侄女的儿子，因为他是第三人，是吧？他在这起案件当中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说白了哈，是他在帮自己的母亲去做这些事情。侄女和姑姑之间关系还是非常好的，之前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因为拆迁款的利益巨大，宅基地的升值的空间也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作为他的下一辈，就是他这个儿子。就情绪很激动，